二，双音节练习。安分， 安分。 安身， 安身。 版本， 版本。 半盆， 半盆。 板门， 板门。 半份， 半份。 半根， 半根。 瘢痕， 瘢痕。 半身， 半身。 盘问， 盘问。 满盆， 满盆。 满分， 满分。 犯人， 犯人。 翻身， 翻身。 反问， 反问。 反衬， 反衬。 烦闷， 烦闷。 含恨， 含恨。 汉人， 汉人。 寒门， 寒门。 感人， 感人。 感恩， 感恩。 看人， 看人。 看门， 看门。 战神， 战神。 站稳， 站稳。 闪身， 闪身。 山根， 山根。